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摘雕弓，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85集。妙妙半天没能回过神来，直到感觉到自己下意识握紧的手里多了一个硬质的东西。他摊开手掌一看，一枚小小的不规则的厚玻璃片将他的蜿蜒的掌纹放大了。 系统给错了吧？ 妙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钥匙？这不是回忆碎片吗？ 没有得到回应，他叹了口气，小心地睨了一眼闭着眼睛的黑莲花坐骑。他拢起手掌，准备将它轻手轻脚地收进怀里。那小巧光滑的玻璃片就在他翻过手掌的一瞬间不慎从他手里滑了出去。妙妙倒吸一口冷气，伸手在虚空里捞了一把，没能抓住。他瞪大眼睛搜寻，本该掉在床上的回忆碎片就好像掉进海里的一滴水，瞬间消弭于无形。他僵坐着，脑子里空白了两三秒，迅速在被褥间摸索起来。摸索了两侧，摸到了木生身上，手腕冷不丁被他反手一抓，紧张攥住了。少年的眸子里带了一点舒适的迷离，好像是刚被顺了毛的猫。他一手搂着他的腰，另一手将妙妙的手拉到唇边亲吻，极尽缠绵。林妙妙坐立难安。 不是，我找东西。 他顿了顿，终于一倾身子放他从腰上下去。 找什么呀？ 哎，你别动。 妙妙急忙伸手按住他的肩膀。 你躺好，小心扎着你。 妙妙用胳膊粗鲁地挽了一下滑下来的头发丝儿，瞪着眼睛看着床。刚才那块碎片好像一只滑溜溜的小鱼一样钻了出去。难道回忆碎片掉了就像落地的露水直接消失了？他感觉到额头上出了一层汗，手从两侧拍打过来，直摸到他身上。木生乖巧地一动不动，他像搜身的安检员一样快速摸过了他的衣服。 等一下。 妙妙的手僵住了，慢慢摸回了他的胸膛，又伸手压了压，头皮发麻，浑身的血液霎时倒流。木生感觉到他的手忽然间急切地从领子里钻进去，指尖上还带着冰凉的冷汗，摸在了他胸膛。冰冷光滑的，像是摸到了无生命的一块顽石。林妙妙的指尖触到镜面般的表面的瞬间，感受到了被盖在其下的隐隐的心跳，像是冰封中的微弱的火焰。 嵌进身体里了。 他感觉自己好像被瞬间冻成了一座冰雕，牙齿都在打颤。 你有感觉吗？ 他的声音有些异样。木生抬头一看，发现女孩的脸色都灰白灰白的，心中也跟着吓了一跳。 怎么了？ 他的手覆盖在她胸口，带着点哭腔。 不是，没有感觉吗？ 什么呀？ 他伸手去握她的手，触碰她的一瞬间，天地骤然褪了颜色，眼前的世界仿佛被牵拉变形，破开了一个大口子，旋即碎成了片片雪花。雪花飘落下来，像流星拖了长长的尾巴，极缓慢地渐变作透明的雨。雨丝纤细狭长，斜斜织着，撑开的纸伞上会有点点红梅被雨水氤氲开来，伞面是淡淡的粉，从半空中看像一朵开在山岗上的花。这朵花沿着黝黑蜿蜒的山路慢慢移动着，握伞的手苍白纤细，食指的单扣红得逼人，像是雪白皮肤上的几滴鲜血。他的步子很稳，却透露着急切， 竟只踩过了几个水坑，裙摆都被溅起的泥水沾湿了。浩河在侧，他沿着河水的支流走，水面上映出他的一点倒影，红裙、苍白的下颌和斜支出的伞骨。无数小小水花将他的影子拆解扭曲了，又迅速重聚在一起，仿佛被地上的风拖住了脚步似的，他走得越来越慢，呼吸越来越重。终于，他驻足在河岸边，在长满青苔的大石上缓慢地坐了下来，倾头往河水中看，倒映出女人的脸，被水花打得模糊不清，似乎含着恶毒的笑意。 哼，自以为是。 他低眸看着她，自嘲的一笑，不做他言。倒影中的他又开口了，讥笑着，仿佛那不是虚幻的倒影，而是被困在水中的活的魂灵。 哼，真可怜啊，你也撑不过这一时半刻。 雨势越发大了，水面上被溅起了一层细密的白雾，雨水顺着伞汇成小溪，哗啦啦地浇在了石头上。他额角的头发都被沾湿了，贴在白皙的脸侧。他纤纤的食指扣住旁边的大石，勉强支撑着自己起身，手指几乎因用力而变形。 放我走。 水中的影子在漩涡中几乎看不清楚面目。 我巴不得他死。 他轻笑一声，静静盯着水面，似乎含着一点嘲笑，握着伞的手轻轻抖着，半晌他才开口。 你活着一天，他们就不可能让他死。 再次撑起了身体，语气是柔的，却含着孤注一掷的意味。 所以啊，你与我都必须试一试。 二夫人，别等了，老爷不来了。 丫鬟两手闭上门，忐忑地拖了半天才回过头来。聂如， 老爷和夫人这两日都忙。 白仪容的笑容退下去，握在手里的梳子当啷一声砸在了镜子上，镜面颤动起来，镜中人的红唇刻薄地翘起。 哼，忙，一年到头都忙。 二夫人，您别担心。 丫鬟小心地睨着他。 还有大小姐呢。 哼，大小姐，你懂什么？ 他满眼复杂地看着镜中人，轻轻地拍了两下自己的脸。 你以为我靠什么留到现在？还不是因为瑶儿。 手指烦躁地拨弄着妆帘。 瑶儿毕竟是个女孩，姐姐生不出，老爷到底还得靠我生一个带伴儿的。我努力了这么些年，多少苦药偏方都吃下去了，现在倒好。 他斜睨着丫鬟恨恨道， 他们在外头捡了个现成的，往后这家里还有我的地位吗？ 他说着飞快地站起身来，踢开凳子，急急地往出走。 哎，二夫人去哪儿？ 去看看那小兔崽子究竟是个什么宝贝，引得老爷做了大善人，自己的孩子不要，偏帮别人养孩子。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